十八号星期一嘅收到噶嘛？劲啊！今日 犀利啦！今日犀利有咩犀利呢？因为我哋六点钟将会有音乐桑拿嘅出现啊！ 系 咁啊！今日音乐桑拿带嚟嘅一个音乐类型咧，即系上个星期就系讲咗一个即系纯人声啊，基本上系唱歌嘅嘢系啦，呢个 yodeling 啦。今个星期调翻转就纯乐器嘢嚟嘅， 冇人声 系啦，就系 bebop 啊 ，bebop 就系呢一个jazz 嘅一个分支啦，咁但系即系最主要嘅一个时期咧，佢都系玩一啲比较复杂嘅乐器为主嘅，咁啊冇乜人声嘅参与嘅，咁啊到底 bebop 啊系啲乜嘢咧？点样嚟嘅咧？转头六点钟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 听啊听得多啦，可能大家有机会，咁但系究竟实际上？佢系点样样咧？ 咁 就可以听得到啦。喂，今日咧，我想讲，因为好有趣嘅一个观察嚟嘅。 系咩？好有趣咩？ 好有趣噶，你觉唔觉啊？ 觉喎， 系咪好有趣啊？ 听到你讲呢句都觉有趣。 听到讲有趣就知道， 已经知道系有趣啦。 我系睇YouTube 咧，无端端弹翻啊！我记得啦，系因为我睇Yoasobi 嘅新都唔系新，都几个月前嗰只 喺 Cotton Fab 嗰個表演啊？ 唔係，我本身係睇佢新歌，即係同Pomon嗰只。 Bilibili 係參與一個名。 係啊，最近佢哋演出喺同台，直頭有埋啲 Pokemon 一齊跳舞添啦。 係啦，我本身係睇咗佢個 music video 先，因為見佢出咗一個黑膠啦。 係 啊，咁跟住我就揾翻只歌嚟。 係咪想賣啦又？ 冇啊，冇錢啊。 唔係啊，你又話要儲黑膠嘅？ 咪就係你 我拋完磚引完玉。你啲肉都唔知道去咗边， 啲肉冇啊，大佬冇肉啊，冇钱啊，冇肉噶啦，所以又冇卖到啦。咁但我就揾翻只歌嚟听，咁佢就 recommend 咗啲演出啦，咁啊，跟住之前佢哋上年嚟 Cotton Fest 嘅时候都有唱啦，已经。咁跟住咧，另外佢睇完一个之后，咁你知就唔会停噶啦。跟住第二条睇就睇下佢喺香港 Cotton Fest 玩呢个 idol， 系有冇见到我啊？ 点样样啦？见到啊，好明显啊，系 都高啊嘛，因为 都高啊，一睇就知见到嗰个位嗰个就系你啦，叫嗰个 凹咗 跟喺嗰度喎，见到哇， 几高有窿嘅咧，咁样 拎住支荧光棒，就唔系你四眼仔咁样嗰种，系啊。今日得意在就你知睇嘢一定要识睇，一定睇 comment 啦。咁咧我就睇 comment 咁啊。佢就彈咗呢只最 top 嘅一個 comment， 佢一段日文字嚟嘅，咁我當然以我有限日文，我都係直接咁 translate 就算啦。咁咧嗰個 comment 就係咁樣嘅，佢就話我係一個香港人，我當日喺現場睇，佢就話嗰日覺得真係唔好意思，因為現場可能一啲音響上或者visual 上面有一啲嘅影響，可能出嚟嘅效果未必係Yoasobi本身自己所期望咁樣樣啦。但佢話亦都覺得好開心，就係你哋都選擇咗將呢一個演出放上去佢哋即官方嘅頻道嗰度，同大家 share 翻嗰次嘅表演。咁呢個都係因為有時你舉個例，可能佢未必好個 artist 未必好覺得嗰個演出係最完美或者最好，佢有時真係未必會擺出嚟噶嘛。 係噶，冇錯， 想呈現最好一面啦咁樣。咁跟住就最尾就啊，可能我嘅日文咧未必咁好，即係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咁因為日文同韓文一樣，都有一啲敬語比較多。我哋廣東話就比較少， 我哋 casual 啲咯，即係可能對住一啲陌生人或者對住啲長輩，我哋未必會有分一啲稱謂上係會有唔同。咁但係可能喺韓國或者喺日本，咁所謂嘅敬語就係你對住啲陌生啲嘅，或者可能佢嘅輩份比你高嘅，咁你會用啲有禮貌啲嘅打招呼方式咯。 係啦，咁所以其實嗰、那個語言嘅 grammar 都冇咁容易咧，因為好有陣時你真係未必識噶嘛咁樣。咁但係得意在就係佢呢一個嘅 comment 咧，亦都引嚟咗好多人要回覆啦。咁啊，好多都係我見到係日本人嚟嘅，係即係日本人回覆。咁啊，有一啲就話好多謝你俾我哋知道，日本嘅單位喺香港咁受歡迎啊，係啦，即係亦都有啲會講，好開心自己地方嘅 artist 喺其他地方咁即係咁受尊重啊，或者咁多人鍾意咁啦。跟住亦都有一啲亦都會講話，哇！你嘅日文嘅標準啦，嗰個 grammar 嘅標準啦，用法啦，好過一啲日本人添嘅，甚至乎係啊，即係有好多角色，可能有啲就讚賞佢本身嘅內容，有啲就讚賞緊佢嗰個語文上面運用啦。跟住有啲亦都會講，哇！我都好羨慕你啊，即係我一個日本人，我都唔能夠我用我嘅 second language， 可能係英文講得咁流利啊，係啊，即係可以咁樣如常溝通咁。 我係覺得呢件事有少少感覺嘅，即係你會覺得哦，原來自己地方、 嗯、 有時除咗 artist 之外咧，你嘅樂迷係一個點樣樣嘅質素啦、反應啦、啊，原來都幾代表咗，即係都幾代表到啦，唔係代表曬嘅，即係你都會原來都幾代表到 嗰個地方， 嗰個地方，或者你會俾人哋對香港嘅一個印象，因為我哋成日都會講嘅，表演者係一個方法。我哋都會識講，譬如你阿Yoon嚟香港，佢會唱廣東話歌，大家就哇佢都會好好 respect 呢個表演嘅、 啊， 因為有啲 artist 好中意去到唔同嘅國家地方嘅時候，會唱翻當地嘅歌咁啊。就算我試過去club 嗰度睇 DJ 演出，佢去最尾都打翻隻 廣東歌 DJ， 哇！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咁就佢冇 remix 噶啦，但佢播翻，即係你會知道佢喺最尾嘅時候都會想玩翻一隻當地人。好熟嘅一首歌咁啊，去表達一個我嘅 respect 對呢個地方啦咁樣。咁好多時候都係由即係 artist 嘅角度，我哋會去睇嘅。但係原來調翻轉喺呢一個 comment， 突然之間令我叮一聲，係其實你喺做觀眾、做樂迷，其實都可以做呢件事咯。 係，我覺得同埋其實都好緊要添啊呢樣嘢，因為即係somehow好老實講一樣嘢啦，就係、是。就係有時候一啲嘅單位、一啲歌手，佢嚟一個地方表演，佢點樣會評估啊？佢值唔值得再嚟呢個地方表演呢？第一就係當然佢喺當地受唔受歡迎啦，係咪先？咁第二就係、是、啊，我玩呢種音樂嘅時候喺呢個地方，到底樂迷對我嘅評價係點呢？佢哋嘅反應會係點呢？佢係咪真係會respect， 即係我令我哋感受到嗰份尊重？我覺得都好可能係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因素嚟嘅，咁好老实讲啊，即系例如啱啱Yoa Sobi 喺呢个大型嗰个演出当中，其实佢系一个获邀嘅单位嚟啊嘛，咁我作为 fans， 我梗系想哇，如果可以喺香港有佢哋嘅专场就正啦，咁我梗系想哇。表達到我對佢哋嘅喜愛，或者可能有時會表達到我感受到對你哋嗰份尊重咁樣，咁希望你下次可以再嚟為我哋去表演啦， 特別搞一場咁樣嗰種 喎，咁就正啦。 因為你表演者，你心裏面都會有一個，都心裏有數，即係我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嘅 fans 嗰度樂迷嘅反應係點樣，即係。你嗰個係再進一步啦，但就算唔係要考慮長遠嚟唔嚟開一個專場都好，本身即係我哋有時做訪問啊，都問啲 artist 啊，你去第二度玩嗰度嘅樂迷，嗰啲人嘅反應同香港有咩唔同啊？咁你調翻轉都係，即係你可能如果 Sobi 喺日本做訪問，有人問啊，之前你去香港嘅音樂節玩嗰邊嘅 fans 同喺日本本土有咩分別啊？咁、樣即係都一樣噶嘛，即係其實佢哋都有機會遇到呢個咁嘅情況。咁所以呢一啲嘅舉動好似好細微。即係一個 comment 啫，即係你可能會話咁，但係原來都亦都會俾嗰邊嘅 fans 見到，哦，原來香港嘅樂迷都會係咁樣樣嘅，即係無論係喺對表演者嘅欣賞，甚至乎佢哋對我哋嘅文化，即係佢用我哋嘅語言有標準地去表達佢嗰件事係一個兩個 layer 嘅一個呈現。 同埋你啱啱講呢樣嘢好有趣嘅，就係諗翻起當晚嗰個大型演出咧，香港嘅樂迷有一個特別之處係同其他地方嘅樂迷可能係幾唔同下嘅、就係香港嘅樂迷咧係好中意攞電話出嚟嘅，咁可能我哋會覺得唉死啦，你啲樂迷攞電話出嚟都唔尊重表演者，但有時調翻轉頭咧，聽翻一啲表演者去講，原來對佢哋嚟講呢樣嘢係好新奇嘅，或者佢覺得啊，原來你哋對應援嘅方式或者為我哋打氣嘅方式。只不過表達嘅手法唔同啫，因為可能例如香港睇演唱會最出名就係咩？手機燈海係啦，呢一個咧當晚喺呢個中環海濱嗰度睇到成個海濱係手機燈海嘅時候，幾咁震撼！即係當然可能喺其他地方，可能日本或者可能喺韓國就係有嗰啲應援嘅手燈啦。咁喺日本可能佢哋會有嗰啲 熒光棒啊， 熒光棒啦咁。咁然後香港嘅樂迷就係個表達方式就係手機燈海。咁你又覺得哇嗰、那個畫面又好似好感人，好有力量。所以我都好印象深刻，就係因為佢哋嗰日會有一啲好高嘅吊臂咧。去拍返現場嘅情況，就影到嗰一幕，就你會睇返哇，其實 喺我哋心目中覺得，哎，你唔好成日舉睇演唱會舉高個手機啦咁。咁但係原來喺佢哋嗰另外邊製作單位睇，就係呢一種手機燈海又係另一種嘅支持方式咁樣咯。 係，同埋我都幾中意睇，因為有時譬如我睇啲 DJ set 咧，咁同一個 DJ 佢會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啊、音樂節啊咁樣等等表演啦。咁跟住咧，你都會喺下面見到就係啲人會 comment 就係。佢除咗 comment 個演出之外咧，佢哋好中意 comment 究竟喺個 video 當中見到現場嗰啲嚟聽歌嘅人嘅反應， 是 即係譬如的而且確嘅，譬如電子音樂為例，有陣時咧，你會有好多人都好中意話，可唔可以唔好成日就係舉住個電話影啊？enjoy 個音樂跳舞啦咁樣，呢啲係一類 comment 啦咁。跟住另外，日本咧係一個經常性咧。都会被赞赏嘅一个地方嚟，但凡咧，即系喺日本嗰边音乐自己 DJ 咧，跟住因为好劲嘅就系佢哋其实有时收音你收到现场声咁，跟住就话哇，即系话日本嘅 crowd 系真系好癫，即系啲观，即系喺网上面嘅观众透过个镜头睇咁样样去 comment，即系就话哇，日本人真系好识得享受音乐咁样，即系你会有呢一种嘅 comment， 系 即系所以呢一样就好得意啦。然后另一个指标啦，或者另外一个渠道睇就係譬如有一啲嘅表演者佢做一个亚洲巡回咁样，咁佢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咁佢会唔会 post 嗰个地方嘅演出出嚟，会唔会 mention， 其实有时都深刻代表咗佢究竟讲乜 enjoy。 係 之前有一个 DJ 好鍾意啦，咁佢嚟香港嗰晚呢，我觉得现场嘅气氛呢是差咁啲嘅，差咁啲嘅意思系因为佢系玩一啲好纯正比较 house 一啲咧，佢唔系咁 EDM， 咁所以佢其实佢好出名嘅，但系佢玩咗十零分钟，我就听到现场嗰晚咧，我都喺现场睇啦，啲人就会话，哇有啲闷啊，咁啲人开始去买饮啊，去厕所啊，行嚟行去啊咁样，咁我就知道，哦可能呢一种嘅音乐或者呢种表演方式未必啱香港嘅嗰个 crowd 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喺现场。都咁样样啦，表演者佢喺台上面个感觉，因为佢都会睇到啲人行开啊，或者啲人欢呼咁，可能佢都未必好 enjoy。咁然后事后我就睇个 social media 咧，又真系发现佢嗰、那个可能亚洲巡回咧，香港嗰站咧佢冇 post 个相，即系可能佢会有 post 其他周边地区。香港嗰站冇 post， 咁我知道，哎呀，即系可能 争紧啲， 即系啦，即系呢个地方俾到佢嘅印象，或者 fans 俾佢印象，可能唔系咁。咁最咁理想 咯，畫面亦都 未必好 睇 啊， 係啦， 係啦，咁所以就令到佢冇分享咯。即係我都有時都會留意呢啲，我覺得幾好，都幾得意噶。 所以成日都話咧，即係睇 show 咧，即係固之然你本身你係咪喜愛嗰樣嘢好緊要啦。但係同時你喜愛，你點樣去表達到嗰一份嘅熱情俾對方知道，希望佢下次會再嚟為你表演咧？其實呢個都係即係樂迷一個。即嗰個群眾啊，點樣去表達呢個能量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咯。 係啊，即雖然話表演者即企喺台上面，佢即一定有一份自信喺度啦，但係同一時間咧，即個現場氣氛咧係其實係有一種好得意嘅互動喺度嘅。 嗯， 即嗰一場嘅氣氛，哇，真係好熱烈嘅話咧，你喺台上面玩都真係唔同感覺嘅，即我打碟都一樣嘅啫。即哇，你嗰一場嗰啲人係即癲嘅時候咧，你都會投入啲。即係可能你 band 咁樣，哇！我彈落去坐落去個吉他嗰下，我個鼓打落去嗰下，即係都唔一樣。雖然話戴咗 ear mon 係隔咗一啲聲嘅，但其實你都會 feel 到見到 嘅。可能視覺上你都會感受到噶嘛，即係你見到台下啲 fans 係乖乖地坐喺度坐定定啊，定係佢哋企起身啦、啊，一齊跳啊，甚或乎可能佢哋可能有一啲直頭係會哇即係會喺個前台嗰度，最興就係企到盡量貼近到自己嘅偶像咁啊，最開心啦，咁樣都會感受到嘅。 係啊，而不過我覺得香港so far 睇 show 嘅咧，大家都係嗰啲好聽話嘅 fans 或者觀眾嚟嘅， 我成日都形容係圖書館 fans 啊，即係圖書館 fans 就係咩咧？就係好乖、好守規矩同好靜嗰啲。嗱有好嘅，即係都守規矩係好緊要啦。但係同時間太過靜局嘅時候，會唔會反而令到個演唱會嘅氣氛或者一個表演可能係？都唔係去到最好嘅氣氛喎，咁樣。 但因為我覺得嗰種聽話係因為通常有啲 session 係會去快歌嘅， 興奮啲嘅時候咧，通常台上面嘅歌手都話：，喂，你冇理由仲坐低啊，起身。通常咧一即係咁樣 Q 佢咧，佢哋就 會起身。係係 啦， 係 啦，係啦，即係通常或者你 Q 佢一啲反應咧，通常都會照跟住做 嘅。 係 嘅， 係。即係呢種聽話嚟，我覺得係。 係嘅，冇錯。 係啦，但普遍嚟講係，我覺得有時亦都關睇 show 嗰個方法事嘅，因為我哋好多 show 都係。坐位啦，我覺得一坐位同騎位就兩件事嚟 㗎啦， 係啦，或者你嗰、因為現場你好多你都冇得飲食㗎嘛，咁你變咗你 要考慮埋安全性啊咁樣， 係啦，咁所以當你一坐位嘅時候，大家就你好自然你就會釘死喺度咯，你好似喐得少少，你即係我有時都會啊。咁樣喐，好似 壓到隔離嗰個， 係啦，或者我好似懶陶醉咁樣，啲人會唔會覺得哇呢、這個人做咩咁作狀咧？咁嗰啲 諗咁多嘅，原來你會 會噶，大佬啊， 心裡面原來默默有一個脆弱嘅小波城喺度， 好多 drama 喺度啊。跟住譬如大家起身，我起唔起身好咧？即係哎呀遮住後面，好似唔咁好啊。但唔起身，啲人會唔會有覺得哇呢、這個人？咁唔投入嘅，咁即係你知啦，好多啲小劇場咯。 我睇 show 如果投入嘅時候，我會有一啲小動作嘅，你應該有留意過，就係咧，我係隻手指會跟住個琴。 哦，係啊，係啊，我見過啊，見過 啊，係啊，係啊，即係嗰啲就係我嘅興奮嘅表達咯。不過呢啲就係好細微嘅，你台上面嘅表演者有時候未 睇到啊。係啊，佢嘅手係阿斌會跟住喐，話曬都學過琴啊，係咪？ 係啊， 習琴之人啊， 扮下嘢咯。其實完全係錯嘅，跟住彈嗰啲。 幾時彈翻琴啫？你？ 唔啦，放棄咗。 即 係係我發現原來我講嘢係動聽我彈琴嚇，多謝 ，thank you。 我諗嚟緊阿斌，你有機會睇佢嘅演出，你嘅手都會跟住彈，聽呢一首歌嘅時候，嗰、那個琴啊。 親朋離鄰在旁一直在問。多年情人天窗盖拉近，或请拣有因果吸引这种非我，才令你的他比较亲。新人来临在场恭贺勿问，今晚我俩得你会身份，像邀请我见证你在流泪尽兴，原谅我对你也未绝情感。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与你共度余生，合衬。一时纯情，诺言一同前行。当年情人，今晚坐不近。再冲撑你兴致，却无权利在意，连扮作已放弃都不太肯。就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 点本新闻之前，听过由 Yan 听周恩廷啊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三生有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周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普京，祝贺他再度当选俄罗斯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俄罗斯人民团结一心，克服挑战，在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进。普京再次当选，充分体现俄罗斯人民对他的支持，相信在他的领导之下，俄罗斯一定能够取得国家发展建设的更大成就。 中方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展，愿意同俄方保持密切沟通，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深入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 2.9%， 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 的水平，与上个月公布的数字相同。数字反映去年12月至到今年2月的就业情况，总就业人数下跌2300人至369万4000多人，同期总劳动人口减少大约2700人至379万7000人，失业人数就减少大约300人至到1023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本港劳动人口和总就业人数的跌幅都收窄，各个行业的失业率维持在低水平，相比上一次公布的数字，大多只有轻微变动。展望未来，随着本地经济继续增长，劳工市场短期内预料会维持紧缺。旅发局表示，今年头两个月访港旅客录得780万人次，相等于疫情之前，即是2018年同期的73%。内地和东南亚市场继续是访港旅客主要客源。局方分析，主题乐园深受东南亚旅客欢迎，另外近四分之一东南亚旅客选择香港及澳门联游。随着航空运力持续提升，多个市场旅客量同步上升。今年一至二月，南韩和台湾每日平均访港旅客人次恢复至疫情前61%，东南亚每日平均访港旅客人次就恢复至疫情前98%，长途市场旅客比例亦都保持增长。政府成立由财政司副司长领导的城市统筹协调组，旅发局已经成立城市拓展专组，担当第一站联络窗口角色。旅发局暂时收到十多个查询，包括了解场地和活动有没有支援等。湾仔渡轮码头一名28岁工人在工作期间跌落12米深沙井，在下午大约3点被救出，他腰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事发在下午1点多，工人当时坐在沙井2米深位置的纤维板上，随后因为纤维板损坏跌落沙井。消防派出蛙人等多名救援人员到场，将他救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和一两阵雨，吹和缓东风，听朝转吹清劲北风，天气转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在16度左右，日间干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Kelvin 为大家报告一次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提翻你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油站是有交通意外的，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喺界限街跟住书院道。另外啦，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02号亦都有交通意外啊！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去黄竹坑方向嘅龙尾排到接近黑兰道，而香岛道去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竹一段亦都车多啊！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噶，而家已经离场噶啦。不过，新墟至到安定村一段而家亦都车多，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现时系大致畅顺噶，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喺映月台。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新界区青衣北岸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长安村一段稍为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深圳湾公路、 行政大楼去深圳湾，以及系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ComplexCon 是备受全球瞩目的艺术潮流文化盛事，首度在美国以外地区举办，并选址香港作为亚洲首个展地。活动将会云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品牌和艺术家，在时装、球鞋、艺术、美食、音乐和创作灵感等范畴带来全方位体验。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林子毅、 林志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完结篇， 聂小玉被绑架，聂宝华单枪匹马去找邵世杰，誓要拯救自己细妹，但一件事故令案情变得更复杂。主角魏国平最终又可不可以抽出八年前连环凶杀案的真凶葛侯者呢？《 消失的凶手》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2021年先至喺日本正式成立嘅日本组合 Omoyotake， 佢哋推出全新嘅作品。今次配合咗日剧嘅宣传攻势，令到佢哋创作温柔抒情歌曲嘅时候更加到位。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Omoyotake， 记忆光年。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日本乐队 Omoyotake， 记忆光年。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峰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 播 城，几时打下啲广东 R&B 咁啊？ 斌神，你真系知我心意啦！最近可能喺音乐大秘宝嗰度播得多咧，开始听多咗啲旧嘅本地嘅 R&B。Even 新歌都一样，呢首有啲翻翻去千禧年代左右嘅一啲 R&B 嘅风格，嚟自 Fat Boy 嘅新歌，亦都揾嚟 Golden Fantas 合作嘅呢首叫做 Homework。 家中的声音鞭策我，家中的空气刺激我，如何多一次更快乐，如何多一晚到天光，如何能令你满足自我需要苦干地老天荒。心可以变了功课，没办法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心里清楚，但没办法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埋头苦干。如何将一切美满地过，如何将一晚到天光，这么可不可以地老天荒。几多心机先算最爱，原来能令我会感到做功课，做功课 work hard， 学习做到什么，学习办到什么，为着习惯 work hard， 为着欲望 yes you， 也许痛痛都归于一抹汗，然后全力投放，担心不够力说谎，而能力再多一次最多肯去搏满分，几多岁都要学边一次真的叫快乐，几多岁都要学边一次真的想成人。 接下来这一位歌手也都越来越多合作的单位带来新的曲风在他身上，他是洪家豪，有他的新歌叫做 Truth or Dare、 yeah. 应该完全公开，如何输比赛，寻求娱乐共你在谈场非真非假的恋爱。明明可真亲得让人心狠，明心狠狠得叫人想亲吻，我心都很惹人担心，全凭猜测。Yeah, yeah. 为人担心不够好，若事实证实你附带警告，诚惶诚恐都没退路，大概为你为我好，别扮做若有若无，同情深一些假一些多一些有趣些，能埋头深一些浅一些差一些粗暴的，纯情得一些少一些贪一些你那些够枯燥，那够我的我的苦燥，最怕我的好你也看不到不到，要你看得到要靠我的我的才数，最怕你的好我也博不到不到， 在创作上面的合作可以有些新的火花，成在演绎的层面上面都已经可以做得到，就好像接下来这首作品这样两位的合唱，他们分别有陶都黄希涛和 Ash 林顺佑。 听讲你说可以去创作，我一个空虚孤单发觉夜漫长， 怎么你会想死咁寄养，能陪伴着你静静找方向，能陪伴着你默默等天亮， 谈着谈着切痛， 几时仍然奋勇， 还没尝试笑我 太冲动，就坐下吧放轻松， 你默不通， 默像根本雷同，如若我也曾心痛，有我们一起试试放纵，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谁和谁经历同一样，前程不幸是实，却不过是一样没对象，在恶梦延长，祈求能一路同想象，还能一起养伤对方，痛苦晚上。 这次被最爱背叛，过两月转身走，不甘心都跌咗路旁喊十三咒。 这次我会扶你上坡，再去买支酒，辅导中慢慢饮，慢慢等泪流。 为何无人要我？ 相信问候太错。 为何尽是挫折 是非多？现在就为你哼歌。 道别的歌。 念及当初极傻，如若我也曾听过，有我们一起再去试过。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谁和谁经历同一样，前程不幸是实，却不过是一样没对象，像恶梦影像，祈求能一路同想象，还能一起忍受对方痛苦漫长。相遇在你胳膊上空港，对岸跨不了，人们看你我来疗伤， 逃不了的愿望， 许下新篇章， 实现你的想象。 虽然 in a part ways， 选择过来有的 taste， never fall in line， cause 想念不会后退。 Stop looking around， 流过的伤，你的彼岸， gotta get over it， cause 找不到你完美。 首作曲編曲監製都有賴影彤，作詞有 Oscar 同埋 Ash 盧信佑。陶陶同埋盧信佑嘅《我一個空虛孤單發覺夜漫長》。 穿梭於深宵窄巷，迷失在鬧市中，亂狂奪都失了重。想一起出走，暗夜寻光害，夜太急，路太短，一想你都动容。突然是爱，突然不爱，连自己抢走我又退开，望我的一生变转转、啊、突然又打醒我于回忆海，随分秒 嘅新歌 ，Aren't you thinking of？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像被光污。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 成，只有沟通，不要怕，仍有我笑容，只要记住有我在你身。 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冯允谦 featuring 嘅 Muff。All that I want。 一首百分百冰歌， 也许我一开始都知没可能，胜在我不争不吵不会不忿，还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怕只怕一片好心最终便永于孤闷，谈无尽辛苦都可不问不问，待到你一看窗又自恨无近，无缘分的牵引，连当水泡也兴奋。 志伟今次唱尽天下所有做兵嘅人嘅心底话，不求回报，只系求有权利喺中意嘅人身边一直守护。作曲陈宗泽，填词曾乐同，编曲黄少铭，监制徐浩。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CY 陈宗泽现任荣誉顾问。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 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好，翻到嚟骚动音乐嘅呢个环节咧，就系、是、音乐桑拿。你知唔知呢个 bop 今日咧，我哋讲呢个 bop 咧，到底系即系咩咁？其实个名已经可以系讲一个好长嘅故事噶啦。 即系先即刻想听啊！你讲到 先解释一下啦，即系bop 咧，其实就系一个爵士类型啦。大概喺40年代中期，即系1940年打后咧，即系喺 jazz 比较叫做流行嘅一种 format 一种类型咁。咁但系咧好搞笑嘅呢一样嘢咧，其实它影响了后期现代音乐甚或乎jazz 的发展很多。但最初 bebop 这个名字的来源呢都是一个很有趣的。 我见有人译中文叫刨拨。 是啦，就是刨拨爵士乐。 敲个刨。 是。拨呢 朝气拨拨个拨。 是啦，没错。 差点想不到有什么可以解释到那个字。 是啦。这个刨拨爵士乐呢，其实 bebop 我刚才在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都有讲过，它是一个几集中喺 instrumental， 即系纯乐器演奏嘅一个爵士类型啦。咁但系其实咧 ，bebop 呢个名字最初系同乐器完全冇关嘅，佢系一个唱歌嘅技巧一个声嚟噶。因为咧喺爵士乐里头咧，早期咧你即系你当系最早期嘅一啲 at lip 位啦，即系爵士咪有好多即兴发挥嘅，咁啊人声系啦，系啦，冇错就系呢一种。咁啊，其实早期嘅爵士乐都有。 有冇听我 jam 紧你个第一幕嘅？其实 嚟啊！ 好啦，原来系 我谂住一路唔出声，我睇下你可以玩几耐。 原来系唔夹，我以为自己好夹添。一推起个音乐，原来嗰啲 key 全部错晒，唔 match 嘅。都 OK 嘅，爵士我冇乜嘢咩呢啲音乐界，唔系啦，冇错。最紧要爵士音乐就系自由啊， 自由好自由啊。 OK， 咁啊，但系呢一个 bebop 咧，就系正正咧头先所讲一啲早期嘅爵士乐里头一啲歌手咧，佢哋唱歌嘅时候，好多时候会有呢啲拟声词啊，咁就唔系一啲真系好。lyrics 唔係一啲唱歌詞嘅嘢， 有啲音多於一啲實際字眼咯。 係啦，就係、是、會有好多嗰啲咧，或者把你叭叭叭咁樣嗰啲啦嚇。 Scooby-Doo 都太咩啦，都太清晰啦， 好 old school。大制嗰啲嘢系啦， 系啦，都太清晰啦。 呢个都系同埋后期少少添啦，即系早期就系会有一啲歌手佢哋好随机地唱一啲拟声词咧，而 bebop 呢一个嘅发声咧，就系一啲佢哋好常会唱到嘅一个字嚟噶。咁你会话啦，喂，明明你系讲紧即系啲歌手唱嘅内容啊，点解最后佢会发展落去，继续就变咗 bebop 系一个爵士嘅类型，甚或乎系同人声系冇关系，系一个纯音乐嘅表演咧？咁但系先讲呢一个发展之前咧，我想先听咗俾大家听有一首作品。咁算啦，我唔播啦。 好啊，啱啱个停顿好啊，我唔得，我跟住静咗。 我中意你呢个节奏啊， 呢个听好好啊，好啊， 咁啊。 你中意去写 嘅 啫。 我想俾大家听咗一首作品咧，就呢首作品咧就可以话系奠定咗 bebop 呢个字啊吓，即系未成为一个音乐类型之前，即系形容一啲歌手会唱一啲好 at lip 嘅嘢咧。其实呢一首嘅作品系第一首咁样出现，就系一啲歌手真系唱一啲冇字义嘅音落去嘅一首作品嚟嘅。1928年嘅作品啦。歌名叫做 Four or Five Times。 da da da da di la da da di l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咁啊，再次为大家介绍呢一首嘅作品咧，就叫做《Four or Five Times》啊，嚟自 McKinney's Cotton Pickers 嘅一首作品咧，1928年。咁啊，听到头先中间去到中后段嘅位置就开始有一啲哼唱嘅部分啦，而呢一个咧就系最早期一啲耳声嘅一个唱法嚟嘅，咁啊，所以就被称为呢一样嘢叫做 Bebop 啦。好啦，咁啊，继续讲下点样发展到 Bebop 会成为咗一个音乐类型啦。咁啊，其实讲到大概去到1940年代啦，咁啊，其实 Bebop 本身佢系一个编制比较少啲嘅类型嚟嘅一种玩法嚟嘅，因为讲緊嗰段时间喺 Bebop 出现之前兴緊啲咩呢，就係兴緊 Big Bang 呢一种嘅音乐啦。 Bang Bang 我估到你㗎啦即係明明上次讲 Big Bang 搞咗一次㗎啦嘛，呢个 get 大佬啊。 驚大家唔记得呢个 get。 咁啊 傾周围搞 get， 我见啲人都。 係啦， Big Bang 即係一个 jazz 入面嘅叫做比较大嘅編制嘅表演形式啦，即係讲緊可能是十几二十个乐手，甚或乎是以上的一个编制啦。咁啊，乐器上会比较多。咁但系嗰阵时有一啲真系技术好精湛嘅乐手啊，好似 Charlie Parker 啊、DC 啊、Gillespie 呢一班嘅乐手咧，咁佢哋就觉得喂是嘅，即系听落去佢好 grand， 好多人， 好大牌，好劲嘅咁啊。 咁但系咧，好多嘢系预先编排好，因为你咁多人啊嘛，你只能够系预先啲谱一早写好晒，大家去夹靓件事。所以变相你俾一啲乐手自己去演绎嘅 freestyle 嘅空间比较少啲嘅。咁所以咧，一啲比较劲嘅乐手就觉得，喂，我哋想改变呢个现状，其实 jazz。明明就是想要自由奔放啲噶嘛，係嘛，多啲即興嘅演出去表現嗰種激情噶嘛，咁所以佢哋覺得一個細型嘅編制都可以係一個唔同嘅玩法啦，咁漸漸佢哋就可能縮到大概一個五至六人嘅編制，咁大概會有一啲咩樂器出現咧？會有喇叭啦，即係小號嗰啲啦，會有呢、這個saxophone 啦，會有鼓啦，會有琴啦，即係基於呢一類型嘅樂器咧，去編制有一個比較小型嘅樂團去玩音樂咁。咁去到呢個時候啦，開始咧就佢哋認為呢一種叫做比較新啲嘅 jazz。其实佢哋乐手们一路都冇为呢一种嘅 jazz 去定型或者改名嘅，佢哋纯粹话俾你听呢一个就系 jazz 或者系 modern music 嘅 future 啦咁样。咁去到咩嘅时候开始有 bebop 呢个名嘅出现咧，就系要讲到系一班 journalist， 即系一啲音乐记者去定型呢一种音乐嘅时候，就去尝试揾 bebop。呢一个字眼出嚟去为呢一种音乐定型，而最早期一个冲出嚟认话自己就系 Bebop 呢个名嘅始祖咧， 系我谂嘅， 系啦，就系一个叫做 The Loneliest Monk 嘅乐手啦。咁佢亦都系非常之出色嘅一个乐手，当时好出名，亦都同Charlie Parker 嗰一扎好知名嘅爵士乐手成日一齐玩啦，一齐写歌噶。咁当时佢就写咗一张嘅作品叫做Fifty Second Street Theme， 咁呢一首嘅作品咧就系啱啱啊吓，我哋一路都喺呢个底度听紧噶啦。 50 second 系啦，52号街嘅主题。 哦， 系啦，佢话咧呢一只歌咧，点解佢会冲出嚟应咧？就系、是、因为佢话最初其实咧，就唔系叫 50 Second Street Theme 嘅呢只歌。佢最初个 original title 咧，最原始为呢首作品去起嘅一个名字咧，就叫做 Bebop。系啦 ，bebop， 咁所以咧，啲人讲下 bebop 咧就变咗做 bebop 啦，咁呢一个系佢最早冲出嚟应啦，咁啊，但系当然亦都众说纷纭啦，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去话啊，其实唔系啊，佢个讲法系唔啱噶，我先系 bebop 嘅，迟咗以前唔知点解啲人好中意争呢啲嘢嘅咁， 而家都有嘅，都有啲 都系嘅，系啦，咁啊，但系总之唔好理啦，咁啊，总之就出现慢慢就系、是、哦，大家听到呢一种好新颖好。不受拘束的爵士樂，一種很 modern 的 music 呢就叫做 bebop， 大家就這樣叫開了。還 有我又即都因為剛才講到一個編制上面，因為我記得那時候我們講 swing 其實都是這樣，是它在一個編制上面也是將一個 big band 的 縮小了 這樣，但我見有一種講法就是說、swing 去到某一個時間點就轉移了變成 bebop， 是因为它是一个一路延伸的时期来的。 同埋说是 swing 已经对于乐手来讲的挑战性已经没那么大了。即是已经习惯了那个时代玩那种，跟着所以 bebop 出现也都那个爆发性的密集度啊。 是很强的。 是啊，所以个音乐性上面也都听落去会有少少不同。 没错，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会说集中了很多技术好一流的乐手去玩 bebop 呢，其实你会听得出 bebop 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它很多时候的 BPM 可能去到200这样，甚或乎你听到很多一些很短的音，有时候会无啦啦有一下拉长一些音这样，令到整件事的旋律其实跟平时以往听开的一些主流音乐或者一些爵士音乐都有一个很不同的感觉在这里。例如刚才第一首播给大家听的 Four or Five Times 那种的爵士和现在底里面呢个原本叫做 bebop 嘅52街呢个主题咧，就你会 feel 到好唔同嘅，系啦，你会 feel 到佢哋嗰种急速度啦，嗰啲短音嘅运用系同埋一啲重音嘅位置会好唔同，咁所以咧就吸引咗好多一啲真系玩其实somehow叫做show 下 callie 啦， 即 系话 可以玩尽啲咁， 系啦，喂。我练咗咁多年呢个乐器，练到咁犀利，我去玩呢一种音乐俾大家听，就会 feel 到哦，即系玩呢种音乐嘅人都 劲噶， 劲噶啲技 巧。 咁但系同时间即系亦都即系发挥咗佢哋创意啦。但系好有趣就系咧，因为啱啱bebop 嗰个发展期咧，其实咧佢经历咗一段好有趣嘅时间，就系、是、录音禁令时期。 錄音禁令， 系啦、 okay ， 錄音禁令嘅時期咧，就係有好多嘅樂手咧，佢哋全部都唔做錄音唱片，咁所以嗰段時間係一個唱片嘅空白期嚟嘅，就好多嘅你就會，所以我哋後世咧就未必聽到到底由呢一個big band 去到 swing， 再慢慢轉移到去 bebop 嘅呢個時期，到底係呢個音樂係點樣轉移，點樣發展，其實冇咗。一橛嘅佢 transform 嘅形態， 即係好多都 live 玩， 係啦，好多時候都係 live 玩嘅咁。咁但係亦都去到真係有翻大家好啦，我錄翻音啦，唔玩唔錄音啦咁樣。咁跟住喺呢一個嘅時期之後咧，其實已經係一個 bebop 非常之成熟嘅時期嚟㗎啦。咁所以咧，去到一個最出名，亦都係最早期好 formally， 我稱佢為一個 bebop 嘅錄音咧，其實就要數到去。跟住落嚟，最后今日想为大家介绍嘅一首作品啊！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头先有提及过一个名字啦，叫做 D.C. Gillespie。咁啊，呢首嘅作品当时佢亦都揾咗非常之多知名嘅乐手同佢一齐去玩去录音嘅。喂，似喎， 我谂起 swing 啊 ，swing 啊， 大大公司 系有呢啲。而呢个歌曲嘅名字叫做 Wooden and You 啊。 短短呢半个钟头俾你感受到 Bebop 系一种点样样嘅音乐啊！先听一次六点半新闻报道，翻嚟由奔驰 Monday Blue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Tela Asia 公布上个月香港队对美职联球会国际马亚物表演赛退款一半的安排。主办单位话，透过官方票务平台 Klook 购买2月4号比赛门票的人，今日将会收到电邮通知，并且需要在4月12号晚上23点59分之前回复和接受退款的条款和细则。退款将会在截止日期之后的30日内处理。至于从 Tela Asia Limited 直接购买门票的人，包括活动赞助商和合作伙伴的门票，会由专责的客户经理处理。球王美斯效力的国际迈阿密上个月访港，但是美斯最终没有落场比赛，引起不少球迷不满，特区政府极度失望。主办单位其后宣布向购票人士退款一半。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 2.9%， 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 的水平，与上个月公布的数字相同。數字反映去年12月至到今年2月的就業情況，總就業人數下跌2300人至到369萬4000多人，同期總勞動人口減少大約2700人至379萬7000人，失業人數就減少大約300人至到10萬23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港劳动人口和总就业人数的跌幅都收窄，各个行业的失业率维持在低水平，相比上一次公布的数字大多只有轻微变动。展望未来，随着本地经济继续增长，劳工市场短期内预料会维持紧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和一两阵雨，吹和缓东风，听朝转吹清劲北风，天气转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在16度左右，日间干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提翻你，太子道东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咁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油站嘅行车线咧已经解封，现时嘅车龙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去荃湾嘅龙尾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车龙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佛光街桥底；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车龙去到帝国中心；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都车多噶，车龙去到连翔道近擎天半岛；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界限街；观塘道去旺角近启业村慢车，龙尾到德宝花园。新界区啦，青屿干线出九龙咧，慢线有工程，一带稍为车多，下层行车道开放至晚上嘅七点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港十八区的运动员将会参与第九届全港运动会的八项体育赛事，为所属地区竞逐殊荣。体坛盛事又怎可以没了你的支持？大家都成为啦啦队，一起为运动员打打气啦！全程投入这项盛事，感受最精彩的一刻。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请浏览 www.hongkonggames.hk。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彭俊、 小丑跟疯子怎样练成无需掌声，只要博人们的一点笑声。 Benny。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嚟到今日最后一个环节，有奔神 Monday Blues 吓，咁啊头先讲咗 Bebop 呢一种嘅爵士类型啦，其实系好多嘅现代爵士乐咧都系俾 Bebop 呢一个嘅分支咧，其实应该影响得好深嘅，好多作品当中你都会见到一啲好即兴嘅乐手演出，或者你亦都会见到一啲歌手唱一啲。可能是只是音節沒有一些歌詞的部分，也是 Bebop 最早這個名節來源。今天在奔神 Monday Blues 最後這個環節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時期的爵士作品。 Waking skies at sunrise, every sunset too seems to beBringing me memories of you. Here and there, everywhere, scenes that we once knewThat have left a rosary of tears. Your face beams in my dreams, spite of all I do.In my dreams, spite of all I do, everything seems to bring memories. Shabba-dabba-doo-ee. 非常之早期的爵士女歌手，名字叫做 Anita O'Day， 亦都是一个非常之出色的 B-Bop 歌手来的。有她的作品 Memories of You。 位嘅女歌手咧，经常喺好多啊 Bossa Nova 嘅作品当中咧，都会展现佢一啲哼唱嘅部分啦。有小野丽莎、Jambalaya。 Para bailar la bamba, para bailar la bamba, se necesita una poca de gracia.Poca de gracia pa' mi partida Arriba y arriba Ay, arriba y arriba Por ti seré, por ti seré, por ti seré Yo no soy marinero Yo no soy marinero Soy capitán, soy capitán, soy capitán Oh, bamba, bamba 方大同 La Bamba。Karen Aoki, Breezes from the Sea。 跟住落嚟嘅呢一位男歌手亦都係一位非常之新生代嘅爵士男歌手啦，名稱叫做 Michael Mayo。 最後一首今日 Benson Monday Blues 送俾大家嘅作品